昼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面常字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儿续人啊，这儿囊定，这儿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说到这个恶少潘豹隐姓埋名，他告自己姓罗，叫罗潘，投身在王志武王二爷家里头，勾引人家妹妹王小娥，两个人呢苟且成奸。当然了，这一个巴掌啊拍不响，事有两来啊，莫怪一方。这王小娥你要是贞洁烈女呢，那怎么勾引也不行。那王小娥也乐意，说来呢他们俩这成奸呢，对于王小娥这边来说呀还有个原谅。为什么呢？第一呢，潘豹长得不寒碜，人样子挺好，再者说有把式，这小伙子会练，说现在话吧身材挺棒，岁数又相当，哎，有点英武之气。那王小娥喜欢他也是人之常情。再者说呢，他告诉是他没有对象，他跟人说他没媳妇儿。只不过王小娥这个事儿办得错哪儿呢，那还甭说是那个封建社会，就你搁现在也不行，跟家里边这位武教师啊就通奸。那潘豹当然乐意啊，潘豹是悲案在逃啊，他上外边他也活不了啊，跟王二爷家里边有吃有喝，现在又美女得报，这女学生黄花大姑娘归他了，那真得说心满意足。只不过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连着睡10天，夜里边接着练武，他觉着点不对来了。这王小娥呢是个20郎当大姑娘，身材婀娜，说现在话线条很好， 晚上陪他睡觉那女的呢是个胖子，但胖也不是特别胖，没有我这么胖。这人男女同志长我这么胖，那再瞧不出来那成傻子了。相对的丰满，这晚上呢不让开灯，因为什么？是偷情，偷情的摸着黑，摸着黑得聊些个情话，不让说话。为什么？王小娥说了，我在南屋了住，我嫂子在我北屋了住。这一出事啊，把嫂子惊醒了，可了不得。这连着十天呢也没得说话啊，也没开灯，也没瞧见什么模样，你假出不对来了。可是呢每天晚上练功不碍事，照着练。这个心存一念，问问吧，那小哥，咱俩人不错感情啊，十天之前咱俩人就在此处海誓山盟，我跟您订了婚约了，现在虽无有夫妻之名，但是可有夫妻之实。哎，我就要问您这个，您可别亏心。您说有夫妻之实，我不能不承认，我是一个男的，您要都说有，我不能说没有。那这叫担当，咱们还是有的。可是真有吗？姑娘，我怎么觉着晚上这人不是您呢？这话搁谁问出来，这王小娥抡圆一嘴巴。唯独潘豹一问，我的罗郎，罗郎怎么意思？他告诉他叫罗潘呢。这王小娥不知他叫潘豹，罗郎，你也忒木点了，十天才察觉出来不是我。啊，哎呦妈呀，真不是啊。嘿，这是哪出啊？你瞧这两天晚上啊挺激烈，天天晚上三岔口啊，摸着黑俩人好真练呢。潘豹用这个好，把自己会这几招全用上了。什么叫德和乐呀？哪叫摁别的呀？他会摔跤啊？不是，这不玩笑吗？嘿，我说咱姑娘乐了，不是我，凭什么呀？我们一黄花大姑娘就跟你行下这样苟且之事，和你想的也忒没点了。你拿我们当什么人了啊？那天在这个练武的花园，您就要强行非礼，我就给您拦了。你打算娶我，明媒正娶啊？那么您打算跟我成这个奸情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个陪您睡十天，这可也不是外人啊，错不了，肯定不是外人呢，这是自己人。谁呀？我二嫂。啊？哟妈耶，二嫂是谁？就是二爷王志武的太太。这倒不错，我吃着二爷，花着二爷，我还跟二爷的太太有了染了十天，媳妇也归我了，妹妹也归我了，这怎么意思啊？这是不是咱俩说好怎么又出了二嫂子呀？那怎么回事呢？是不是这个王小娥的二嫂的事？这姑嫂两个人呢感情太深厚了，不分彼此了。您别的有让的，这能让吗？哎，这也让了，怎么意思呢？ 这个王志武这位太太娘家姓于，这于家呀离着这个小王庄不远呢，有一地方叫松寨。怎么叫松寨呢？这地方有好多松树。您要知道这个松柏啊不进民宅，它是阴宅的树。当初啊在前明的时候啊，有个卸了任的大官，人家整个回家呀，这个祖坟就在这地方。于家呢，就是这位王二太太呢，他们祖上呢是给人家看坟的坟少爷，坟头看坟呢可是人家给钱。可是呢更朝换代了，这个清朝把明朝灭亡了，这一家的人家呢也就衰败了。这祖坟这儿呢挺大一片坟圈子，那么这于家呢就没人给钱了，那也得活着，可这片地呀就归了于家了。那么于家人呢倒是很勤劳，哎，就是靠种地也够吃的。到了于氏这辈儿呢，他爸爸呀种着那么一片地，离着坟圈子很近，那坟圈的四周围呢，这个松树啊越长越多。这地方呢有一片松林了，当地人给起的土地名就叫松寨。于家还是一大户，可也不算富。当然了，有那么一片松林出产也是不小啊，除了种地，这个林子里头出些个蘑菇啊木耳啊，甚至也有点小野兽啊，这都算于家的了。那么这于氏呢嫁给了小王庄的王二爷呢，这还算以低就高，因为王家有钱。哎，再有一个于家这出身不好，看坟的人瞧不太起，按说于氏应当知足，锦衣玉食奈何一劫。这王二爷呢天生好恋，不近女色，于这个夫妻长情上啊差点儿，甚至于到了后来就是净跟外边练武，不进内宅。要不怎么王小娥陪着嫂子睡觉呢？这是小娥大了，俩人还分开睡，小的时候干脆就是嫂子跟小娥一被窝。那么三间房，北屋的呢是王二太太，南屋是王小娥。那么这王家呀有个下人，这孩子来的时候呢16，一年小二年大呢长得19-20了。这小伙子挺壮挺结实，眉清目秀啊，齿薄唇红，说话也明白呀，干事啊也很勤快。这个王二太太呢是酒矿之父，他可就瞧上这小伙子了。那二爷呢不回屋睡觉，他就勾引这个下人。每天呢这个下人呢跑上房，按说呢男下人进不了上房，二太太特批，买东道西的他倒比老妈子明白，哎，找钱铃也找得清楚，跑道也快，买点重东西呢他也提溜得回来，所以这小子能跑上房。这一跑上王不要紧呢，二太太就嘱咐了，于是说了，一会儿你到我屋来，我有个差事告诉你，一会儿到屋来，什么时候来不知道。这小子一推门一瞧，呵，二太太人门没穿，一丝不挂，哟，这差事怎么当的？未从进门得回一声啊，敲敲门哪么咳嗽咳嗽呢，怎么推门就进呢？要非礼主母啊，没别的，显教起来到头了，告诉二爷绳捆锁绑抽揍一顿送至当官，活活把你打死。小伙子扑通就跪这了，二奶奶饶命吧。二奶奶审上了，审小伙子审，您都把衣裳穿上审呀、你光磕头干什么呀？ 小伙子说我老爷态度好啊，你这个态度还是不明朗。那您看我怎么个态度呢？那就看你认打认罚了。哦，二太太，您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么讲？认打呢没别的说，喊人让二爷把你送官，你活不了。那罚吧，认罚好办，你把门带上，你跟我上里屋，我罚你。二太太把奴才给罚了，他老犯错误啊，老罚。千层的篱笆没有不透风的，先知的可就是王小娥，王小娥就在那屋住啊。王小娥一看这跑上房子跑到崔琴那儿了，而且他也得防着哪天王二爷夜晚真回来呀，也不是说天天都不回来，要回来的时候那俩人呢甚至于薄昼宣淫。这王小娥呀暗含着可就拿话呀点过二嫂子，您这可不对了，您有点对不起我哥哥。可奈何一劫呢，这个姑嫂情深，二嫂子小姑子一被窝长起来的，小娥又不好意思的抓破脸儿，二嫂子这么一哄，小娥没揭发检举。小娥不揭发检举呀，那还有别人呢，那个南下人多了，他有不乐意的呀。本来她长得漂亮跑上房当差买东到西的，这里边就有很大油水，给二太太买东西找完钱铃了，半道上你就不说给眯起来吧，半道买串糖葫芦吃，谁知道啊，啊，南城买一个北城买一个，南北城吆喝还不一样，花俩钱听吆喝也是好的，爱听这个。那你这个现在这占便宜占大发了，连二太都归你了，暗含着把这分儿啊一点一点跟二爷渗透。这王二爷呢可就耳摸着呀太太于是不太本分，那怎么办呢，你说这玩意儿要抓破了又没拿着真当实据，得了也勿论真假，我把这孩子一轰就是了。可就把这孩子给轰了，打发了，落一个清净。那么这个事情呢合着呢就是没败露，哎，就算过去了。可是二太太恨了，恨谁，恨二爷，你这个斩断我的欢爱，你别忙，逮机会我还要报复你。赶这回王小娥呀他可就跟教师罗盘俩人定了私情了，他看上罗盘了，他一琢磨他在北屋了偷下人我这儿听得见，我在这边偷武教师他就听不见了吗，你别瞧我当小姑子管不了嫂子，当嫂子可管得了小姑子，这么办得了，未曾取之啊必先予之。我跟嫂子又不错，暗含着呢我再考察考察罗郎这人对我是不是真情实意，我找嫂子商量商量去。嫂子，我瞧上这教师爷罗盘了，哟，这姑娘家家的姑娘大的不可留啊，你这个怎么瞧人家就敢这明目张胆的说，也不怕害臊，那害什么臊，跟您说啊，我二哥让我跟他习武，这练武您要知道，这练武他不能光摆着架子，他得上手啊，这一上手一窝腰一微腿啊，嘿，该碰地儿也碰，不该碰地儿可也碰了，就说我没失身于他呀总有些个不雅，我要瞧上他倒要瞧上我了，人家又没有媳妇儿，只身一个人愿意招赘养老， 定下了今夜晚间上南屋来，我们要幽会。嚯，二嫂一听好大胆的，不成，我得找你哥哥，我得告诉你哥哥这事儿得管，您别管。为了怕您这手，我打算贿赂贿赂您。你给我点什么呀？什么也不给。咱二位今晚换房，我北屋您南屋。哦，嗯。于是一听，怎么着？你北屋我南屋，你不跟他南屋的约会吗？是啊，他来了，把灯吹了，让他到屋来，你也别让他说话。我让嫂子几天，妹妹，你得让嫂子我说什么好？自从嫂子进门，没白疼你，就冲今天妹妹你这话，嫂子我得感激你一辈子。别的有让的，这有让的吗？让嫂子几天？让几天呀？我在乎于您呢。这么着吧，他一天瞧不出来，跟您睡一天；两天瞧不出来，跟您睡两日。多的他明白了，他一问我，我再跟他交实底。是这意思啊？咱可说真的，不玩笑，这还玩笑什么？晚上您南屋我北屋，有什么话等他瞧着再说。这王小娥多有主意，要打算跟这个罗盘先得把嫂子这关过了。嫂子于是乐意呀、啊、那个二爷跟着罗教师练武，他也瞧两回。呵，那罗盘那小扇子面的身材，您琢磨琢磨，比那南下人又强多了。再一个他练过呀，身体好。这么着合着十天呢，跟潘豹睡觉啊，是二奶的于氏。潘豹觉出不对来了，今儿一问王小娥呀，王小娥把实话说了，不是我，是二太太。哦，二太太干嘛呀？小娥，我喜欢的是你呀。呵，你这没有啊，海誓山盟的也是咱俩，日后成夫妻的也是咱俩，这里怎么出了一个二太太？你瞧，我跟二嫂不错，是不是？这么着，今儿这不把话说开了吗？哎，啊，今天晚上你去，你跟二嫂你们俩人也把话说开了。嗯，明天咱们俩人洞房，再换回来，二嫂子回北屋，我南屋。呵。潘豹一想，这是祖坟上哪根耗子长对付了，姑嫂二美归我一人受用，我这背着案跑出来亡命天涯，哪只有这么一个温柔乡啊？你看看，该找我潘豹不死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，虽然有苦有累，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，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？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。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，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，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